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 英格丽德·哈伯勒、路德维希·霍夫曼、乔格·丹缪斯、保尔·杜拉斯克达演奏的莫扎特的钢琴二重奏作品。今天带出的是他们演奏的莫扎特的 G 大调钢琴二重奏名曲和降 C 大调钢琴二重奏名曲，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